爱是昙贵的法规，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，甘心占底最美的姿势，一撮玫瑰无疑心的丧礼，前事作废当爱已经流逝，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，甘心占底趁你的高贵，给我玫瑰前来参加丧礼，前事作废当我已经流逝，有一世 有个女孩正在那想念，转身恋慕后，面带羞怯回头，清秀女子轻佻柔美地说，伸出一手在我。带着一些似曾相见，不可思议般出现，四目相对仿佛是缘，转身恋慕后，面带羞怯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好朋友，在这个位置等待了多久，紧紧守着彼此我们都能够接受，为何要留下，为什么我们是好朋友，还只是好朋友，如果没有机会这样错过，一句话就够，其他都别多说，等着你开口说爱我，说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心凌演唱的《还是好朋友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青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继续为您送上的是林志炫带来的《刚刚好》。林志炫是一位台湾著名歌手和音乐制作人，出道至今呢，创作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。他的声线很特别，歌声听起来让人感觉非常舒服。 说来好笑，大多数人是总学不好，失恋的痛苦容易忘掉，心像池塘的蚂蚁忙不了，闻到爱情的味道就往下掉，至少我已经学会说不要，不然理智被爱情出卖掉，虽然偶尔寂寞会敲门着，却躲过爱情的烦恼，寂寞刚刚好，不多不少，秋天到，夏就最佳配料，自由刚刚好，不多不少，留着被爱在摆放的微笑。虽然偶尔寂寞会敲门着，却躲过爱情的烦恼，寂寞刚刚好，不多不少，转眼秋天到，夏秋最佳 属于我的角落，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，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。 去回顾一首王杰的经典老歌吧，只因我爱你。这首歌由王杰填词谱曲并演唱，收录于1987年推出的那张非常著名的专辑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当中。 轻轻走过你的身边，希望没有惊动你，实在不是我所愿意在你受罪时候离开你，过去让它变成回忆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只是我有我的原因，就怕说了出来伤害你。哦哦哦， 将要永远离开你，请你别伤心，不必再为往事追忆，只叹不能永远在一起，这时候当年 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

过是悬崖。 看镜子里的我，忽然发现我

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演唱的《知足》，之前的那一首呢是谭维维的歌曲《飞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这一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高林生的经典歌曲《牵挂你的人是我》，金海心《把耳朵叫醒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蔡健雅的经典老歌《若你碰到他》。这首歌唱出了对旧日恋人的念念不忘，还有电影般的画面感。 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，理性与感情是去平衡感，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，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，这问题早就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，已忘记他，一波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若你碰到他，我的自私慷慨互相挑战，是突然跌进沮丧，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，只好找些催眠的话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他和他的另一半，不在乎他，不再爱也不再等待，就这样吧。若你碰到他，绝对，虽曾经以为我终于停